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校园梦同翱翔月，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王毅 特别辛苦啊，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呢刚刚转播完国安的比赛 啊。 不过好在国安是多少进了一球嘛，也能抚慰一下大家之前受伤的那颗心了吧。 对，不管怎么说啊，不管如何艰难，不管为什么运动战还不能进球，但是最终咱们1-0赢了，拿了3分，先把3分装兜里，然后呢再回过头来看球队的问题。 对，反正先我们也为结果论了啊，先让大家痛快痛快，然后再去找找原因吧，找找这个问题所在吧。 对，像今天呢咱们夜话的话题就是国安进了球这口气儿顺了吗？ 顺了吗？ 这球进的都不顺啊，我相信大家这口气儿呢恐怕也没有能够完全理顺。 我刚刚在下边编稿的时候我没有听广播，我看那个弹幕嘛，我发现这个气儿啊可能还真没顺，因为这发弹幕的人都少。 对， 第二个话题说的呢就是中国女排。目前来看中国女排和意大利女排的这个比赛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啊，一会儿也在去问前方的这个记者们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关注中国女排。今天第一个话题是这样的，中国女排需要多久能够重整旗鼓。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咱们在今天啊中国体育代表团所获得的金牌以及奖牌的情况。另外呢也会连线我们的嘉宾为大家介绍两项咱们平时啊接触不大多的运动，但是呢在这届奥运会当中人家表现的还特别好。 对，总是拿到这个好的成绩，甚至呢是拿到了首金啊，这就是射击。另外一个项目呢就是这个帆船翻板，这两个项目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啊很难去亲身的尝试它，但确确实实这两个项目呢也正在渴望走向大众，走向我们的身边。所以稍后呢在节目的第二和第三时段我们也会去联系这个原帆船翻板的冠军，伦敦奥运会的这个帆船激光雷迪尔的金牌得主徐丽佳啊，还有这个杨凌杨指导，请他们俩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各自项目目前的形势都是什么样的。 杨凌杨指导呢就是射击了啊，他就不玩帆船翻板了。这个雷迪尔还有今天咱们这个翻板叫 RSX 级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只能听徐丽佳的了。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去回顾一下中国代表团给我们今天拿到的金牌，从第21枚金牌开始算起。对， 倒着来吧。 对，倒着来，从第21枚金牌开始算起哈。男81公斤级吕小军获得了冠军，也创下了3项奥运会的记录。那么今天下午呢这项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吕小军是以374公斤抓举、170公斤挺举、204公斤获得了冠军，同时也创造了3项奥运会的记录。这是他继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第二次在奥运会上收获金牌。那么至此呢他已经以2金1银的成绩成为中国夺得奥运奖牌最多的举重运动员，同时他也成为了奥运举重项目历史上年纪最大的金牌得主。 他曾经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得了男子77公斤级金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呢，他因为成绩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拉西莫夫总成绩相同，他的体重稍重一些，所以只能屈居亚军了。不过啊，这个峰回路转，今年1月18号，国际举重联合会发布公告表示说，拉西莫夫在2016年违反了反兴奋剂条例，暂时被停赛，等待最终的处罚决定。目前呢，国际举联没有明确说明拉西莫夫是否是在奥运会期间违规的。如果最终确定，那么吕小军有望递补获得金牌，实现3连冠。 嗯。那随着吕小军在男子81公斤级啊、是不可阻挡的拿下了这个冠军之后，中国男子举重队在本届奥运会上满载而归啊、不带任何失望的情绪，包揽了4块金牌。确实是王者之师啊， 没错。 另外呢，在今天下午，2020年东京奥运会帆船帆板项目决出了首枚金牌，在女子帆板 RSX 级的比赛当中，卢云秀在奖牌轮拿到第3名。最终呢，以净得分36分获得了中国帆板项目奥运会的第2枚金牌。卫冕冠军法国选手皮孔虽然拿到了奖牌轮的第一，但是仍然是以2分之差获得了银牌。英国小将威尔森是以净得分38分获得铜牌。 那么女子帆板 RSX 级呢，也是中国帆船帆板的一个强势。之前我们回顾一下，殷健曾经夺得北京奥运会金牌，里约奥运会陈佩娜也夺得这个项目的银牌。东京奥运会周期，中国选手在男子和女子两个小项当中呢，都获得过世界冠军，其中卢云秀是2019年世锦赛的女子冠军。2024年巴黎奥运会，由于帆船帆板项目设置的变化，帆板呢不再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也来听一听卢云秀也表示说，他在练翻板的时候确实挺辛苦的，有一度呢也想放弃，不过家人啊教练还是鼓励他，让他去坚持下来。另外他的姐姐，我觉得这个口音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来听一听他姐姐是怎么说他的。 我自己从事这运动项目也有想过要放弃，然后我的教练家人他们就觉得你都辛苦了这么久，从零开始到现在，然后什么都不懂，然后到你现在会跑了，虽然说你还没有拿到成绩，然后你现在就这么快的放弃的话，那会不会觉得，我有时候会觉得是挺可惜的，但是想到哇这么辛苦，我要不然就放弃吧。但最后没有放弃，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所有人对我那种关心支持，让我走到现在里。 他继承我爸的这个优秀的性格，我爸是一个农民，但是呢他非常的坚强刚毅他即使在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他依旧能够坚持夺得第一，这也是卢云秀在这一次比赛上方面他表现得非常突出从第7名到第2名，再到暂时第1名领先现在在奖牌里虽然有在落后一点，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能赶上去的那就是我爸爸他是务农的嘛，还有接着会养螃蟹什么的他都会在家帮忙晒晒稻谷喂螃蟹什么的然后在家有帮妈妈，我妈妈做一些家务他是一个非常勤快的孩子 这是摇着翻板然后去抓螃蟹吗 福建人呐， 对， 来自福建， 来自福建， 对，应该也是一位非常这个 勤劳的， 对，勤劳朴实的姑娘卢云秀，我们记住她的名字了 另外呢，大家还要再记住这个项目是吧？翻板 RSX 级， 对， 因为呢，在男子翻板 RSX 级的奖牌轮当中呢，预赛排名第2到第4的法国选手高亚德，限制级排名第1，意大利的选手坎波尼。和限制级排名第2波兰选手卡兹米同时呢抢跑退出了比赛，最终呢中国选手毕坤是第4个过线，以净得分75分摘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这也是咱们中国男子帆板 RSX 级首枚奥运奖牌，为中国帆板是实现了新突破。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毕坤这样一位运动员，他是雅加达亚运会的冠军，现在世界排名第57位，在男子帆板 RSX 级的比赛当中呢，为中国拿到这一项这个项目奥运最好成绩的前男子帆板运动员周元国呢，这次是作为他的帆板主教练，也出征到了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 当然翻板的项目当中确实咱们平时的接触不是很多哈，机会不太多，而且这个项目又要体力，还得要技术，还得有场地， 还得有装备， 对，所以对于这个项目的接触会难一些。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后面两个时段当中啊，和大家呢更加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但下面介绍的这个比赛大家就很熟悉了，就是游泳啊，和帆船翻板有关系啊。就是咱们刚开始练帆船翻板的时候呢，主要是 在水里吗？ 主要是练游泳，因为你立不起来掉下来，哎，就得游。而且呢我试过一次，就是在这个立这帆的过程当中它就已经有风了，你自己不觉得这翻板就被吹走了好远，但是呢咱们又没有这个技术把这个翻板利用风力让它飘回 来， 所以呢只能是拖着这个板呢你再游回到你出发点，就有可能你在立这个帆的过程当中 就开始净练游泳了， 哎，吹出去二三百米了，后来发现一回头，哎呀，离自己这岸边这么远了，你不能一个劲儿往海里飘啊，所以没办法拉着这个板子往回游啊，就改了游泳了。 哎，那你觉得在这个玩翻板的过程当中需要体力吗？ 特别的需 要 游泳需要体力 啊，不是，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讲， 拉那个翻 把那个大概当时那个翻，他们跟我说大概有四米左右长，反正特别高的一个翻，然后呢要从水里面，它平躺在水里，然后你要站在这个板子上，把它从水里面立起来， 立 起来就非常需要力气。而且在立起来过程当中呢，你就开始要慢慢的去掌握平衡，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核心的力量，对于平衡感的掌握，以及对于当时有多大的风，海面上的浪是怎么样，都会有特别的一种感触。 对，它就是需要运动员可能有一个综合的实力， 哎，人和自然还要有非常好的结合。 嗯， 包括帆船的项目其实也是类似啊，它需要人和大自然和器械有非常好的结合。 嗯， 在游泳这个项目当中啊，反正那天是练了不少这个属于公开水域的游泳， 也可以去参加个什么比赛了 啊。在东京奥运会的游泳这泳池当中呢，咱们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项目，但是今天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遗憾啊，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混合泳的接力。在决赛当中呢，由徐嘉余、严子蓓、张雨霏和杨俊轩所组成的中国队，最后呢是输给了英国，获得了一块银牌。我们的记者李维也是为大家所带来的报道。 由于这个项目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中国男女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最终收获了银牌，这样的结果多少有点遗憾。不过和以往的沮丧低落不同，这一回中国队的四员大将选择乐观的面对，徐嘉余和张雨霏更是化身段子手，金句频频。作为中国仰泳最出色的选手，徐嘉余这次奥运会状态并不理想，一百米只收获了第五名，二百米直接选择了弃赛。在混合泳中，他也是拼尽了全力。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徐嘉余这么说：“ 啊，那谢谢大家关心了。但是我觉得身体是我们梦想的本钱嘛，今天完成半个梦想。这不比的时候就没有事情，只要一比就有问题。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一定是全力以赴去接近身体的极限运动嘛。 由于是男女混合泳的比赛，所以各队出战的男女顺序也不太相同，尤其是女选手经常会被男选手反超。张雨霏就生动地描述了自己被追赶的那一刻。 我赛前我还特地看了一眼那个棒次表嘛，就是我旁边是男是女，看了一眼什么什么，只有三个还是四个女孩，然后旁边都是男孩，就我已经做好要被追的准备了。但做好是做好，但一下水就忘记了嘛。等到180米之后，我就看旁边有一条一个黑咕隆咚的东西，唰就过去了。然后我本来游的心情是这样游的，你知道吗？看到一个人影，我就成这样子了。怎么来了一个人？然后不行，我要顶住，我要顶住。其实就靠这个信念就撑下来了，因为我知道我后面还有两秒嘛，我要顶住，给他能多少制造一点优势是一点优势。 虽然最看重这枚混合泳项目的金牌，但张雨霏本届奥运会上两金银的表现已经出乎意料，他开玩笑说自己是来东京进货的。 我预想中有一金就不错了，我看网上跟我说是了，我来进货来了。 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争夺，徐嘉余说他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对于接下来的全运会，徐嘉余表示这根本不是问题。 全运会其实对于我们四位来说没有任何困难。哇，是盲目自信了。 张雨霏、徐嘉余聊得热闹，一旁的严子蓓多少还是有点失落。然而徐嘉余一句霸气十足的话， 也让大家重新的振作起来。 然后我也跟阿贝说，你游得再差，你也是中国第一蛙，你怕什么？我们都是中国最好的每一个单项，不需要去自责什么。银牌是我们目前四个人最好的成绩，明年我们会破回来的。 好的， 好，谢谢。 好的，辛苦了。 嗯，也希望在以后，三年之后的奥运赛场当中呢，还能继续看见中国泳军啊，再接再厉，把这个金牌变个颜色，变成把这个银牌变个颜色，变成金牌、啊。 因为毕竟对于他们来讲呢，是曾经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是吧？这是曾经的世界冠军，他们在三年之后呢，一定会有更加出色的成绩。再来关注一位老将吧，在今天日本东京举行的男子蹦床的决赛当中，四朝元老董栋最终收获了一枚银牌，这样呢，他在四届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金两银一铜。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四届世锦赛的冠军高磊，则在资格赛当中第二跳失误，是无缘决赛。我们也连线一下我们的前方记者林苑，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董栋这位老将在比赛中的表现。 林苑你好。 夏萌你好，王颖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林苑好。 昨天女子蹦床的比赛，我记得是金泽去的，她当时还用这个翩若惊鸿来形容这个女子蹦床有多么的赏心悦目啊。今天这个男子蹦床你赶紧去了，你给我们形容一下这个男子蹦床的特点是什么呀？ 从我觉得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在这个整个选手的这种力量啊，包括这种从他们的一些技战术的难度上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因为从蹦床这个项目，大家可能一般会觉得这是一个偏技巧类的项目，但是当你真正走到体育场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奥运会举行这个体操比赛，包括蹦床比赛的这个有名体操竞技馆里边，其实那个看台是非常低的。那我也是特意在体操比赛还有这个蹦床比赛的时候，都特意找到更低一点的这个看台的位置，希望能够在这个选手们他们特别是蹦床比赛跳跃起来的时候，我能够和他们这个空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大约是平行的。那和女子比赛相比，男子比赛的这个看台得往上在两层左右，就是感觉从这个选手们他们在整个这个蹦床当中起跳的这个高度相比，男选手要更高一些。其实今天在比赛当中，我们的中国选手四朝元老董栋在比赛里面输给白俄罗斯的这位小将，最主要的这个差别其实就是在这个高度上面。那这可能和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这种临场的发挥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可能和体能啊，包括这个本身个人的力量的能力也有比较大的关系。那在比赛结束之后，董栋也是非常的感慨，他就说其实看到这名来自白俄罗斯的对手，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是觉得他的偏移还是会比自己要更大啊，包括从这个技术动作的稳定性来看呢，他也觉得跟对手是差不多，但是对手的这个跳跃的高度的分数上超越他，他也是觉得输得心服口服，也是非常的感慨说这可能就是岁月年纪带给我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尽管经过这五年非常刻苦的训练，他依然保持着技术的精湛，他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现在的这种能力。包括比赛当中的这种稳定，他说所有的比赛，无论是因为今天他是第四个出场嘛，他是很早就奠定了排名第一，一直是暂列第一这样的一个出场的顺序。也问到说，你看你早出场会不会就是不能够怎么看到其他选手的这种发挥，再会自己去做一些调整。他说其实对于我来说，早出场晚出场，然后包括比赛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全都经历过，我觉得我对于任何的这种比赛里面可能会出现情况都能够很好的应对。那在这个比赛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敌人就可能是岁月，可能就是在这个力量下降之后，他的这个跳跃的高度和来自白俄罗斯这名对手相比是会存在一些偏差。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非常的肯定董栋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的表现。要知道前面你也提到了， 我们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高磊，本来我们想到了女子蹦床是这个一对姐妹花，男子这边呢是一老一少两名队员共同能够一个非常高的竞技水平来共同去冲击金牌，来做一个这样的双保险。但是呢，由于高磊在这个资格赛当中出现了失误，所以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还是董东一人。董东也说，就是绕了半天，最后这第四届奥运会就又回到好像就是自己一个人身肩重任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也还是非常要肯定董东，今天他也扛住了所有的压力，发挥出了他这五年来为奥运会所有准备的一切。 这个四朝元老参加过四届奥运会啊，甭管在什么项目上来说，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不多啊。那你们今天赛后在接触到董东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起他之后是不是还会再一次去参加，比如三年之后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啊，或者说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对于自己事业方面的安排？ 是，确实在这个赛后呢，这个他就是颁完奖之后会通过这个混合采访区，当时大家都在跟他去复盘这个比赛当中说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也是战战兢兢地问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奥运会的经历画上了一个句号？其实我也不太忍心说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董栋给我的回答还是非常的坚定，他说是的，对，我想肯定是一个句号。参加奥运会这四次，虽然他今年是32岁的年纪，但是他说和19岁时候的自己相比，甚至于看到来自白俄罗斯的这个竞争对手的这种表现，他都觉得应该说作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经历，他在这次的东京应该是画上了一个句号。尽管接下来还会参加全运会的比赛，但是这四次的奥运会每一届都能够登上领奖台，我觉得董栋应该说也会为自己非常的自豪。所以呢也特意说请你来总结一下，包括分享一下你这四次参加奥运会的感受。他想了半天，一会儿说一个字，又是两个字，最后还是锁定在圆满这两个字，他觉得圆满。 我觉得听你这么形容就感觉董栋是一个特别从容的人，可能正是因为他参加奥运会那么多的经历，那么多的这个经验，从而造就他现在有一份这种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啊。 但是你知道吗，董栋也说他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整夜没睡觉，他说这四次参加奥运会每一次上比赛之前的一晚上都是睡不着觉，一直就是在胡思乱想，会 想 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 就是他说当你远离这个赛场没有看到训练的环境的时候，你会想很多事情，就是胡思乱想这四个字让你折磨的一夜都睡不了觉。但是当你走进赛场，看到周围这个器械呀、垫子呀、这个蹦床啊，所有这些熟悉的环境，你可能你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你的这个动作上，集中到你该做的事情，那一切的这些胡思乱想就会暂时的给他忘记。但是他说必须要承认，每一次上场之前，就是在决赛的前一天，这四届奥运会上都是煎熬。 所以说这个拿到奖牌的运动员其实也不是神啊，他们也是人啊，他们在这个大赛之前也睡不着觉，也会胡思乱想。那也正是这么鲜活的这种性格才让我们觉得这些运动员更加的可爱。 没错，我们也是非常的佩服能够在这样不断的遇到困难、遇到挫折，但同时又不断地挑战自己、战胜挫折、战胜这些困难的这些选手们。我觉得他们所有的这些个人的经历带给我们的启发其实很多，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其实也会想很多。在董栋整个从19岁到32岁这13年的奥运的参赛经历上来看，与他个人而言，他说你必须只有经历过这一次你才是知道的。今天还有人在问他说，你会跟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会时候的年轻的自己说什么？他说我会说，小伙子，我帮不了你什么，一切都是要你自己去好好干。但今天回过头来是这样的感触，就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任何的困难或者任何的艰难都不要去考虑的太多，而是要做的更多。董栋就是用他这样的一个奥运会的参赛经历告诉我们，最终能够坚持下来，能够赢得一切，能够胜利的一定是在其中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的人。 好，非常感谢林苑给我们带来介绍一段 带来给我们给带来的一段值得我们去思考深思的这一段介绍，很生动啊，非常感谢林苑，再会。 好，谢谢夏萌，再见。 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林苑对于在赛后对董栋的采访哈，在里约的时候我采访过他，他在比赛结束之后的时候的那种心态和表达，真的是性格特别的好，这样的一个运动员，他们能够承受在比赛结束之后就是非常平静的心态承受比赛的一些起伏，然后呢非常坦然的去面对来自于外界的竞争和压力。虽然就像林苑所说的，赛前的一天他可能睡不着觉，但是他从比赛赛场走下来的时候，面对我们每一个去采访的记者，都是面带微笑的，就这个状态真的特别特别难得啊。四九城 VIP 也提到，这两天老将厚积薄发，真是证明了中国军团的中流砥柱啊，像昨天的马龙、汪顺，今天的吕小军、董栋，老兵不死啊。其实这就是他们对于这项运动，对于奥林匹克的坚持，让他们在赛场上不断的在超越自我。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赛事。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羽毛球的比赛已经产生了第二枚金牌，不过非常可惜的是，男双这枚金牌呢我们没有收入囊中。在男子双打决赛当中，李俊慧和刘雨辰组合0-2不敌中国台北的一对组合，最终呢是排在亚军的位置上，拿到了一枚银牌。 对，拿到了银牌，比较遗憾哈，就是咱们先发制人取得了比赛的领先，但是呢中间出现了一些起伏，被对手反超18-21，是输掉一局。而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很明显啊，国羽双塔主动的失误增多了，12-21，0-2的比分失利，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啊。但是银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羽毛球赛场上还有比赛呢，我们继续来看啊。在羽毛球男单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陈龙获胜晋级，面对二号种子中国台北的选手周天成，他经过三局的激战2-1获胜。那么在接下来半决赛当中，将会面对的是印尼队的金廷。 另外在羽毛球女单半决赛当中的一场比赛当中，咱们两位中国球手之间进行，世界排名第二的陈雨菲是以2-1击败了队友何冰娇晋级决赛，那在决赛当中呢将会面对戴资颖。 还有女子双打半决赛的比赛今天也上演了，名将陈清晨和他的搭档贾一凡联手击败了韩国组合，成功进入决赛。8月2号呢，他们将会和印尼组合波利以及搭档拉尤哈去争夺这枚金牌。那之前我们也知道，这个陈清晨赛场上霸气的加油声是让网友说这个最清新的名字最霸气的口号啊。 对啊，再来看一看田径赛场当中的比赛。在今天晚上呢，田径赛场结束了男子100米预赛的争夺，在第四组出战的中国选手苏炳添发挥出色，10秒05的成绩，顺利的是进入到了24强的半决赛当中。另外的两位中国选手谢震业和吴志强都是比较遗憾的被淘汰出局。在女子100米的半决赛当中呢，牙买加选手弗雷泽10秒73排名第一。葛曼奇最终呢11秒22位列小组第七，排名第17位，也是无缘最后的决赛。 另外在女子800米半决赛争夺当中，中国选手王春雨以1分59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杀进决赛，这也是中国选手第一次进入奥运会女子800米的决赛，实现了突破啊。还有呢，在 另外就是这个女子100米的决赛啊，在刚刚也是 结束了 啊。最终呢，牙买加选手汤姆森10秒61获得了冠军，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弗雷泽是10秒74获得了亚军，杰克逊10秒76获得第三。牙买加女将包揽了前3名。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没错。 在博尔特、布雷克这些男运动员渐渐淡出我们视线的时候呢，牙买加的短跑女将们依然在直道赛道上统治着奥运会。 这个百米飞人大战啊，甭管是男子还是女子，永远都是田径赛场当中最吸引眼光的那两个项目。 也期待着在随后的男子100米的半决赛当中呢，苏炳添能够突破自我，首先看看能不能跑到10秒以内，是吧？ 他说他目标就是跑进10秒， 非常好的成绩。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一度电有多厉害？ 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所以我们在第二时段呢，还是会去关注在奥运赛场当中今天所进行的一些比赛。另外呢，也会在这个时段呢去说说国安，也会呢去聊一聊这个项目的一些发展啊。我们会去认识帆船帆板，同时呢也去走进射击这个项目，好好来认识认识现在这两个项目是不是越来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了。说到比赛，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在奥运赛场当中上演的精彩对决。拳击女子中量级四分之一决赛呢，今天战罢。在今天倒数第二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倩以5-0完胜印度选手普加拉尼，晋级四强，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半决赛当中呢，李倩将会面对的是俄罗斯奥运队的选手。 另外呢，在曲棍球的赛场当中，中国女子曲棍球队 B 组小组赛迎来第五场比赛，对阵新西兰，最终中国队3-2击败新西兰，止住了小组赛三连败的颓势。但是比较遗憾啊，依然是以2胜3负排在小组第五，无缘出线。 嗯，还有女子7人制橄榄球第7名的争夺赛当中，中国队呢22-10战胜了俄罗斯奥委会队，取得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奥运会最好成绩啊。虽然是拿到第7名，但是也实现了自我的突破。网球方面的消息，今天小德也结束了自己的铜牌争夺战，但是非常可惜，他本来是冲着金牌来的，现在铜牌也没有拿到。赛会的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呢，耗时2小时47分钟苦战了3盘，最终呢是以4-6、7-6和3-6不敌赛会的六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斯塔，无缘个人第二枚奥运会的男单铜牌。整场比赛小德一共错失了6个破发点，没有能够破发一局。冬季奥运会是34岁的小德第4次征战奥运会。之前呢，他在北京奥运会男单比赛当中曾经获得过一枚铜牌。这一次出征东京，他本来的目标呢是力争拿到金牌，达成自己的一个事业金满贯。但是很可惜啊，可能是由于天气太热吧。 嗯。另外这边呢，你看这个东京官方给的这 APP 的消息也不靠谱，写的7月31日21:45现场直播，但是现在的中国女排和意大利女排啊，提前10分钟就已经开始了，双方现在第一局比赛打成1-1，朱婷是替补啊，没有首发，这是随着前面的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在随后的时间里面开始的比赛，我们也会关注咱们东京奥运会当中女排姑娘们的表现吧。另外也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的也有一些咱们家里人提到北京国安队的这场球，是吧？你比如说北京劳尔啊，这个葛大爷就说又是靠点球咱们才赢球，黑暗需要光明的说，要是今天没有点球的话呢，他认为还是应该给国安队鼓掌的，因为他也看到球队目前在回血，状态在提升，但是大家的观点不一样，也有林公子认为呢，朴成那个球被踢倒，觉得不是点球，所以裁判当时也犹豫嘛，看了很长时间的视频回看，最终是把这个点球还是判给了北京国安队。将赛后呢，比利奇也说，3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啊，比赛踢的是很激烈的，虽然说从场面上来说不是一场很均衡的比赛，但是比赛的结果是有可能发生转向的，双方都有一些机会，这3分对于我们来说是继续保留着争夺赛区前四的可能性，当然这也是球队的目标。另外提到呢，巴坎布他也说，巴坎布回到球队时间不长，需要逐步恢复体能，今天打满90分钟，给球队也提出了很大的帮助，还是需要巴坎布有更好的发挥。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去连线前奥运冠军徐丽佳，请他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天在奥运赛场当中卢云秀的表现，另外也请他给我们介绍介绍帆船帆板这个项目。今天我们中国代表团在帆板 RSX 级的这个比赛当中拿到了冠军，能不能首先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天卢云秀的发挥呢？ 好的，今天卢云秀呢，应该说这个风力并不是他特别擅长的，一般他会在中大风有一定的优势，而在小风的时候呢，相对来讲跟几名国外的对手都不相上下。然后他今天的策略呢，主要就是跟着他的两个对手法国和英国的。那么在起航之后呢，他应该说速度并不是很好，所以一度处于中下游的落后的位置，但是非常欣喜的能够看到他自始至终一直都没有放弃然后拼到了冲终点前的最后一个航段才追到了第3的位置。虽然说最终冲终点是输给了法国和英国，但是在经过之前12轮公开赛的一个总积分领先 英国四分法国六分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卢云秀还是有惊无险的拿下了这一枚宝贵的金牌。 徐老师，我们对于这个帆船帆马的认识可能还是从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才开始对这项运动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但可能过了那么长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帆船帆板已经稍显陌生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帆船帆板都有哪些区别，包括还有很多小项啊，像今天这个卢云秀参加的这个 RSX 级别，还有我们了解到的这个什么激光雷迪尔这些级别，它都有什么区别呢？ 好的，首先在整个奥运的帆船大项里面，我们一共有10个小项，帆板2个，其他8个是帆船。然后我们在帆板的上面呢，有叫这个 RSX 级，其实我们对大众说起来就说男女帆板就可以了，因为它级别经常是两三届再换。就比方说92年刚进入奥运会的时候它是叫米斯特拉级，然后一直是到2008年才换成了 RSX 级，随后今年呢也是 RSX 级最后一次在奥运会的亮相了，因为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它将会被另外一个水翼的帆板给替代，也就是叫 IQ Foil。 那么不管怎么级别改变，但是我觉得帆板一直都是我国的优势项目。那说完帆板再来讲讲帆船，帆船的8个级别呢相对来讲我们的水平就是处于中等偏上吧。然后帆船里面我们有男女单人艇，其中一个我的级别就是叫激光雷迪尔级。那大众如果觉得比较难记的话，我觉得我就跟大家去说是男女单人艇就可以了，因为男女单人艇就一共就只有这两个项目。然后我们还有男女双人艇，男女这个混合的一个水翼船，还有一个男子的重量级，所以确实大家会记起来比较的困难。不过我觉得稍微了解一点帆船的人的话可能就会对他会慢慢的产生兴趣吧，所以我跟大家也尽量的由繁化简，就只说单人艇或者帆板。 就是更简单的向大家介绍反而更容易接受啊。我们知道这个帆船也好帆板也好它都是在这个公开水域进行的一项运动，运动员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才能够去拿到奖牌或者取得好成绩呢？ 首先体能对于我们这个无论是帆板还是帆船来说还都挺重要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好像看我们就是技巧型的或者说是以观察判断智慧型的，但是我们在练体能的储备上面还是要求非常高的，就并不亚于田径啊游泳啊这样的一些体能基础项目。所以每天我们的训练可能4到6个小时都是要在健身房或者说是自行车上面度过，然后另外的2-3个小时要在海上练技巧，就是专业的一些技战术。所以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呢就体能技战术智慧缺一不可吧。 帆船也好帆板也好这个大项啊它在选材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呢？ 其实它选材并不挑人，因为就像前面讲到的帆船帆板一共有10个项目，都是有不同的身材都可以适应你，就是说无论你的身高体重性别都能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奥运会的帆船级别。 现在这个项目在国内的普及程度怎么样，或者说它今后还要再做哪些方面的推广才能够达到一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这些工作现在国内做的怎么样呢？ 从2008年英健拿到第一块这个帆板的金牌，到2012年我的帆船的金牌，应该说大家对帆船帆板项目的了解呢也是在慢慢的普及当中吧。然后非常欣喜的可以看到整个国内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的湖泊帆船帆板的俱乐部也在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开展。那比方说像现在夏令营的时候，就是暑假的时候有很多的夏令营可以让小孩子们去参与。也是近几年应该说是算是发展的挺火爆的吧。但毕竟我们这个玩帆船的人的基数比较低，所以即便我们每年有200-30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可能人数跟其他项目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我相信未来随着大家可能更多的想走到户外，更多的想亲近大海亲近水跟大自然交流， 帆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吧。 嗯，如果普通老百姓想去尝试帆船翻板，或者想去学习的话，这个投入大吗？多吗？ 并不大。我的建议呢，就是先买一本跟奥运冠军学帆船的书。这个里面不单单是通过寓教于乐的一个图案的方式来让零基础的学者去了解帆船，学会帆船，更重要的是在这本书的后面的附录里面有一个所有全国帆船帆板俱乐部的一个附录一个清单。然后我的建议呢，就是说你找到离你最近的一个俱乐部，先去报一个培训班，无论是周末的还是像现在夏令营是一周的。学的其实你只要报这个班的时候是不需要你去购买船只器械或者是装备的。然后当你学完这个班之后，如果你想进一步的去精进，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慢慢的增加这个投入。 也就是说其实一开始的话我们不需要做一个装备党全都给备齐了，我们先去学一些。 不需要不需要。 嗯， 都可以，俱乐部都会提供你这个船只器材以及我们要穿的保暖服救生衣等等。所以我并不建议大家一上来就买，因为你可能花了这个冤枉钱。也或许有些人即便尝试了帆船他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喜欢上，所以从比较理性的或者说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话，我就建议给到大家就是先去试报一个班试一试。 好的，感谢徐丽佳的介绍。那听完之后呢，我也特别想去尝试一下这项和大自然尤其是和大海零距离接触的运动。好，谢谢你的连线，再会。 好的，主持人再见。 好，那在今年东京奥运会的舞台当中呢，其实很多项目啊都给我们带去了惊喜。最要提到的就是中国射击队，不光是给中国奥运代表团射落了首金，同时呢也刮起了一阵青春风暴。很多射击00后小将都在本届奥运会上崭露头角，也让我们对射击这个奥运大家庭里非常古老的项目呢充满了信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去连线奥运射击冠军北京市射击运动技术学校校长杨凌，请他给我们点评一下目前为止中国射击健儿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同时呢也请杨凌杨指导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射击这项运动。 杨凌指导您好。 您好。 在今年的奥运会赛场当中啊，咱们的中国射击队发挥的非常出色，到现在为止呢是三金一银五铜哈，这个成绩。那您整体的简单评价一下到现在为止吧，咱们射击队这些射击高手们的表现。 其实这几天的射击比赛大家都看了，也都看得非常的激动，非常兴奋。确实中国射击队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果敢和勇气，我觉得大家有目共睹的，非常棒，非常的棒啊。首先首金这个拿下来，其实首金呢应该说在资格赛我们打的并不是太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是进入到决赛之后依然这个有这颗这个夺冠的这个坚强的心。我觉得到最后杨倩能够把这块金牌拿下来，我觉得是也是非常不容易，顶住了很多的压力。其实在后边呢这个各项比赛当中，包括男子气步枪，包括男子气手枪，其实都是有机会能够冲金的。但是我觉得比赛就是比赛，奥运会嘛，它这种紧张这种压力，同时这种各方面的环境，应该说能够站在领奖台上都是最棒的。能够进入到决赛，其实我们这些选手都应该是最棒的。这个我们总共射击呢有是15个项目，那么现在呢其实还有后面还有项目，包括男女的3×40，包括男子手枪速射，那么还有这个男女的多项的混团，那么还有这几项。应该在男女的3×40以及手枪速射，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看点，包括史梦瑶，包括陈东琪，这些选手其实应该都是非常有实力的。因为近几年这个准备了，中国射击队准备了5年的时间为这个东京奥运会。那么之前在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其实我们就没有再参加过这个世界比赛。但是在之前在2016年里约之后，我们整个队伍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全力当时就已经打出了口号，要全力的备战东京奥运会，要在东京奥运会打一个翻身仗。那么当时我们所有的中国射击队队员应该说都是这个属于卧薪尝胆的一种状态，包括这届的杨浩然，包括庞伟， 应该都是一种卧薪尝胆的一种状态。应该说在2017、2018、2019这三年，其实我们中国射击队已经展示出了我们这作为世界一流强队的一种状态，在世界比赛上，包括世界杯、世界杯总决赛，包括世锦赛上，都是在各个项目上都获得过冠军，所以我们的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而这次呢，我发现其实大家看到我们这次有很多小将的出现啊， 嗯， 我觉得这个延长了一年的冬季奥运会，应该说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在包括在二青会上那个打出来的这些优秀的年轻选手，应该说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在国家队这种选拔体制下，因为延长了一年，这个选拔的时间更长，场次更多，那么同时给年轻队员也很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这次中国射击队也完全体现了这种公平、公正、公开的这种选拔机制，让更多的年轻选手进入到奥运会，包括像胜利豪。那么应该说二青会是他打的第一场这个全国成人比赛，那么就崭露头角拿到冠军，然后有机会进入到国家队，通过国家队的选拔，那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能够进入到奥运会的这个参赛大名单里边。我觉得这些都是展现出了这一届国家射击队的领导层能够立足于射击的这个本身，那么本身的特点，那么参加到组队能够参加到奥运会，也是想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上打一个翻身仗。我想赛程射击的赛程已经过半了，那么现在这个目标应该是已经达到了，全队的士气也非常的高涨，各个参赛的队伍那么都在奥运会上那么取得了名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特别是咱们很多年轻的小将哈，00后的小将在奥运赛场当中不仅摘金夺银，而且他们这个比赛的气质感觉，包括在赛后做出这个比心的动作呀等等，就是让大家觉得咱们的射击选手和生活当中的这批00后的孩子贴合的非常非常近。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很难接触到射击这个项目，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在国家的管控上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您能不能够给我们更详细的就是介绍一下咱们射击这几个项目哈？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气步枪、气手枪，另外呢还有飞碟项目，是吧？这几个完全不同的项目。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射击项目。射击项目呢，首先是分三大项：步枪、手枪、飞碟三大项。那么在这个步枪里边呢，就要分这个口径步枪和气步枪，那手枪呢也是口径的手枪和气手枪，那么飞碟呢就是一个猎枪，其实就是双管猎，用双管猎来打这个飞碟。说到这个，刚才您所说到这个气步枪啊，气步枪，顾名思义就是用气把这个铅丸吹出去，其实就吹出去，这么一个方式啊，气枪。气枪的子弹呢就是一个小小像一个外形像一个彗星，前面有一个是铅头，然后后边有一个像一个尾巴的一种形状，整个呢就是一种用模具来压制出来这么一种形状， 就它不像咱们概念当中那种比如说子弹，它不长得不是那样，是吧？ 对，你说有底火啊，有火药啊，有弹壳，有弹头啊，最后是把这个底火打着之后，用底火再催燃这个发射药，然后发射药再把子弹给推出去，这是这种形式。我不是气枪就不是，气枪我们下边你看的时候，你看气枪下边有一个气瓶，有一个很长的枪管，下边气枪管下边有一个粗的一个圆的，那就是气瓶，那里边装的就是压缩空气，我们专门有个气泵往里边打压缩空气，把气瓶拧在枪上之后，然后大概一个气瓶能够打到200发子弹左右，所以这个呢就是这种原理啊，原理。然后你看运动员很简单，一掰这个枪机，然后把这个枪管露出来，然后其实这个动作呢就是把这个气瓶里的气体一部分抓就放到气舱里了，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子弹放进去，把这个闭锁关上，然后这时候它的通道就形成了，然后这时候只要你一抠，它的气体推出去，把这个子弹就推出去了，是这样的。这就是气枪。 这个信箱大家在这个看的时候啊，觉得哇，这打真准，很简单，尤其气步枪，咱家太准了，全是十环，而且十环你打10.1、10.2都不行，你必须得打10.5、10.6、10.7、10.8，甚至于最中心的点是10.9。 十点九，哎， 我们十环，对，十环是分了10等份，是从10.0到10.9，没有11环啊，10.9是最高的了。那么这时候大家看，哎呀，感觉很容易，其实不然。其实在10米外的靶子，就我们的气枪的气步枪的靶子中心的十环的点只有0.5毫米，它的直径只有0.5毫米，其实就一个圆珠笔点一个点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啊、 你要用钢笔的话，你点一下就基本上都大了， 对，就阴出来了， 所以这种对阴出来马上就大了、啊、就不可能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气枪子弹是4.5毫米，然后等于这个子弹，其实这个子弹就完全盖在十环上，是10.9环。这个时候其实距离边上的九环只有大概也0.5毫米这么一个外沿儿，其实就是九环，是这种概念。这个子弹这么大小是这种概念，所以要求步枪这个项目非常的精准。而步枪呢，确实因为它的枪管长啊，所以它的精准度相对就比较高。这个在枪和子弹的挑选上，我们是需要进行校枪校弹的，这个枪管要和你这个批号的子弹去匹配，然后要最高的那种精度的子弹我们才拿来作为比赛用。基本上我们校枪，就比如你一个台前把这个枪管要夹在台前上，然后一发一发校，10发子弹必须要一个眼，而且要连续的每10发子弹去单独的去打的时候，然后不能说你这个10发一个眼，下一个10发你会出来一点，这是不行的。这要求是每一个10发都是一个眼，基本上要最少得打6、7、10发，你一直是属于这种状态才可以。 第一枪先在靶纸上打出一个小洞来，然后剩下的子弹都从这洞里穿过去，这才行。 对，对，这是我们要求这个枪弹的这个精度，精度要求本身就比较高。 嗯。 然后这是校枪啊，因为你坐在台前上，台前一夹是非常稳的嘛，对吧？那个大台前往上一夹，这大铁坨子一夹是非常稳。然后把枪管拿来，我们要用这个子弹去打的时候，其实是，运动员你看在比赛中枪非常稳，枪非常稳，但是呢，其实它是有一晃动，它还是有一晃动。 人也有， 而我们这种瞄准 呼吸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点动，是吧？ 运动员，你看杨倩啊，杨倩那个。表现的这个他自己的特点很鲜明，他在举枪之前，他首先要闭目，给稍微等一等。其实这是在做什么？他在做呼吸调整，在让自己平心静气，然后做呼吸调整，哎，找到自己的内在感觉，哎，做好了这前期准备。其实这时间并不长，几秒钟的时间。然后这时候去做贴塞动作，然后从这个瞄准具，这个瞄准具是一个眼儿，它贴得很近，其实就一个针眼。一个针眼贴得很近呢，它是一个圆，然后前面的准星我们也是一个圆，两圆同心，然后套在靶纸上。我们看靶纸有一个黑圈，黑圈是4环， 哦， 我们从这个靶纸从1环到10环嘛，但是到了4环的时候，我们就是给它涂成黑色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方便你瞄准，但每种枪种的靶纸的这个黑色的环的环值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气步枪是4环，然后这时候我们3圆等于同心，那么这是10环，然后我们10环呢也不是说抠一个点，我们必须抠10环这个点，不是，我们也是抠一个瞄区的，虽然是3圆同心，但是有自己的瞄区，这是这个长时间这个要训练的时候一种形成的一种自己的这种关系， 就是每个人的瞄的这个瞄区不一样， 稍有区别 啊， 稍有区别，大概都是这样的，但是根据自己的不同的这种状态，它会有不同的概念，稍有区别。这个步枪可能不明显，手枪就明显了。为什么？手枪是准星缺口，它在准星缺口呢，在我们这个大家印象里边的固定那种枪弹片里边看军用枪就是准星缺口，它主要是3点连一线的这种概念，而气步枪呢，我们是3圆同心，其实也是3点连一线，概念是一样的。但是呢，这种呢，应该是3圆同心， 精准度会更高，比这个准星缺口的精准度会更高。 确实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环节， 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啊、 每一个项目体育项目其实在、往深里去研究，研究细了，你要想在世界上拿冠军，你要想成为世界顶尖运动员、你要想破纪录，你要想拿到冠军，一定是要这些很多的细节，那么才决定的最终综合在一起才能让你突出来。包括我们步枪穿的衣服，大家一看哇，穿的非常复杂， 对， 有这个上衣，有裤子，有鞋，有手套，包括有些运动员会戴这种那个檐帽，包括有会戴这个挡板，包括戴眼镜，其实这些很多的细节都是根据个人的这个不同的一种状态来去决定。但是呢，这个服装要求是什么？这服装其实我们是一种硬帆布，这种硬帆布呢是这个比较重，基本上上衣裤子搭鞋可能得最少得5斤往上， 哦， 5-6斤的这种重量很重。但这个呢穿上之后呢，其实它是两层意思，一个是对运动员的腰要进行一个保护，因为它终归是要侧姿嘛，要脊椎要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为了这个枪的稳定性，因为你穿上那个之后，你枪稳马上就会稳了，上了好几层，这确实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服装，这个也是我们步枪要求最高的，因为这个服装，都是这个有裁判有要求的，包括你的硬度、你的厚度，你的那个软硬度，包括你在行驶之间你的宽松度都是有要求的，不是说你随便拿一件衣服，哎，只要适合我就穿上就行，不行，那必须要经过这个检测的，这细节都太多了、 所以就手枪其实对服装就没什么要求了，怎么穿着舒服怎么来， 没有 是吧？ 对，手枪其实就一个手枪鞋，手枪有这种专门的这种鞋，也是比较平稳、比较沉、比较平的这种感觉。但是有些运动员可以不穿，有很多运动员都不爱穿，不穿也行，无所谓。但步枪基本上你要不穿，你马上你打的成绩要比人家马上就要低了。所以这个在服装啊、枪械呀、这些细节方面，步枪会这个要求更高一些。 那手枪相对于步枪的话呢，就是精准度没这么高，所以它有一些细节的要求上是不是也不像步枪那么的细，就刚才咱们说了服装啊、鞋呀、它首先它没有这个要求，另外这个手枪是不是包括它的这个靶的大小啊、也会和步枪不一样？ 对，也大多了大多了， 就是步枪的这个靶，刚才您 大一倍多的 您刚才介绍就是十环的这个概念哈，大家可能这个就是想拿圆珠笔点一点儿这个概念，那就是这个圈儿，就是等于是最外边这一圈儿，我说不脱靶，那这个圈儿大概有多大？ 对，这是靶纸，因为靶纸是有这个规定的 啊， 正常你生产出来就是这么大 啊， 然后我们呢就不会去往外想。 对， 我们永远是往中间，我怎么去打十环，然后差了打九环，对吧？基本上打八环、打七环，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巨大的失误了。 就是、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不会想你怎么能脱靶呢？我们不去想这些，所以整个靶是多大，一环是多大，实际我还真没量过， 没概念，不像我们想，就是我们想办法先打到靶上，是吧？先打到那张纸上，咱们的运动员就得打到那个点上。 是是是，我们没有这么想过，我们永远是，哎呀，我们这项你怎么会打九打八？你一定要往中间打。我们只要知道中间十环是多大就可以了。 那刚才呢？ 基本上九环这个我们都不去考虑的。 对，尤其是步枪是吧？步枪因为精准度非常高，刚才您介绍了，打10.0、10.1可能都不算是好的。但是手枪呢，应该它的偶然性或者它的成绩浮动就会更大，因为毕竟拿手，枪又短。而且呢，它不像步枪一样能够用这样整个身体的姿态把枪固定住，所以它的这种精度就会下降了。 对，因为手枪呢是单臂支撑，这种晃动呢肯定比这个步枪的双臂这个自身作为依托这个要晃得多，所以手枪呢，你看到比赛中我们 不会全打十环，有可能打九环呀、啊，甚至于有打八环的这种情况。 那庞伟在那个混合比赛当中还打了个六环，是吧？这就属于比较严重的失误了，对于他来讲。 对对对，那对他来说，这应该很少出现这种问题。 嗯，那还有一个项目就是飞碟了，就是飞碟对于很多的观众啊，很多听众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刺激、很有意思的项目啊，而且以前有时候双向啊、多向啊。这个飞碟看起来也特帅，是吧？戴着墨镜，然后拿一个双管猎枪。这个飞碟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的状态呢？ 飞碟项目呢，也是世界上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传统项目。它分多项和双项、两种项目。多项和双项呢，就简单的说吧。双项是顾名思义是两边出吧，我们叫。你看在靶场有一高台有一低台，那么它的高台低台同是按照比赛规则有时候出一个有时候出一对儿，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成双向是人在走，靶子是固定的，就是固定的飞行轨迹，高台低台它永远是这么飞，但是你人一二三四五七八八个靶位，然后你人在来回转，人在走动，所以你这个每次的射击角度会不同，所以你给的这个提前量就会不一样。那么多项呢，多项这个项目呢，就是人虽然在走动，但是他每个靶位正前方的靶机它是变化的，它是三组靶机，它五，你看多项你要看比赛的时候，你看是五个靶位，每个靶位正前方它是三台靶机，一个是左方，一个是右方，一个是正前方。每台，所以多项的靶机是前面是十五个，五个靶位前面每个队是仨，总共是十五台靶机。所以人虽然在一二三四五的靶机这个靶位上在走动，但是前面是不变的，三个靶机是不变的。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多项是靶机左方右方正前方是随机出的每个靶位。所以两个呢，一个是双项是叫人在走，靶机不变，而多项呢是其实是人不变，但是把这个抛的方向是在变。一个是靶子在变，一个是人在变，是两种射击方式，所以我们叫多项和双项。 这个 那么在 可能真的是得有机会大家去接触的时候才能更有直观的感觉哈。 对，你站在这儿，当你在靶位上，我一讲你非常清楚。但是现在呢，你可能完全用想象，你可能感觉不到， 对， 感觉不到这种直观的东西， 必须得见过这个，然后在画面感在脑海里当中才能够形成。 对， 嗯， 是这样。 所以正好 这 个话题呢，就延伸到下一个话题了、 啊， 因为现在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接触射击项目的机会不是很多哈，那如何让这个项目呢更多的进行推广？因为我们也看到在这届奥运会当中有非常多的年轻的选手出现，那就证明咱们在后备人才的培养上和在射击项目的对于青少年的推广上其实是做得很好的。但是这种推广恰恰又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这种感触好像我们身边没有多少机会去接触这个射击项目，那你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比如说作为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或者北京的这些家长说希望孩子或者甚至希望自己想要接触和了解射击这个项目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现在由于射击呢这个项目本身啊它这个受这种枪械的局限性比较大，所以呢要想完全推广我觉得困难还是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这个精准发力，专门去挑选一些这个有枪杆的队员。那么其实在除了北京之外的各省市，其实他们在地市的发展，这种业余体校的发展，包括这个校园的发展，我觉得做的都非常的好。包括这次我们看到包括山东、河北、浙江、江苏，他们都有一些队员能够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为什么？就是他们在这个地市的发展还是非常好。这个他们可能在发展这个枪械，当地呢也会给一定的支持。那么作为北京呢，我觉得现在作为首都，作为首善之区，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这个项目啊受到一些局限。我们现在基本上城区都没有这个射击场， 我们现在的都在郊区，而郊区呢现在也只有几个，朝阳啊、房山啊、门头沟啊，还有三个靶场。我们北京队的靶场是在怀柔，那么国家队的靶场是在石景山，那么现在等于就这几个靶场，这是专业的靶场、训练的靶场，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运动项目来说，就是发展还是比较难。那么现在呢，我们北京市射击运动协会现在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在推广射击。推广射击怎么推广？那么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激光模拟器，用激光模拟器，等于用激光的这种形式来去进行这个射击的普及和推广。 等于是先用激光模拟式的形式先让孩子们先接触，然后再去选拔有像您说的这个具备素质具备枪杆的这些有苗子。 对，再选拔到这些这个有射击靶场的这些区县的队伍，然后最终在那儿训练到一定程度，那达到了这个一级以上的标准，然后再有机会考我们这儿进入到北京射击队。所以现在这个激光呢，现在这个激光靶呀，完全是就是一个业余，让孩子们知道什么叫步枪，什么叫手枪，怎么瞄准，姿势是什么样的，哎，你如何能够往中心打？因为激光枪它首先是这个激光接收器嘛，整个一个发射，前面靶子一个接收，然后一个 iPad 就显示出来了。其实跟我们的现在电子靶是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没有伤害。它完全的就是你一个就跟激光笔一样，激光笔你按一下出去，然后前面一接收一反射回来就知道成绩了，所以没有伤害呢。对，而且枪呢做的这种激光的这种我们叫模拟器了，因为它不是枪，就是模拟器，然后这个它也可以做的非常轻，可以让这些孩子们就是包括小学生，二三年级三四年级都可以使用，你没有那么沉，最轻的一种感觉，让你找到这种射击的这种状态，包括这种姿势啊、激发呀各方面的，你都形成了之后，挑出一些这种感觉好的孩子，那么推荐到我们的业余体校来进行专业的这个真枪实弹的射击。 那您提到这个， 从中选出我们所需要的。 您提到的感觉好哈，就是咱们听众朋友有人就提问了，说那咱们射击运动员选材的话，这些射击高手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因为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如果给大家一个机会，大家到奥运赛场上你选一个项目，你愿意参加哪个？后来我发现我们听众当中好多朋友说我选择射击，说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个射击项目呢，一个是平时接触的少，另外一个呢，他觉得射击项目吧对他的身体素质要求不高，说我去这个举重我这真举不起来，跑步我真跑不快，觉得我射击站在那儿是吧，但是射击这个项目要求精度，刚才您也提到了，那选材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运动员，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呢？ 我现在的选材呢还是处于一种海选的状态，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一定是你要去摸到枪，你要去接触之后一段时间，我们才能看出来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项目上去往前走。因为我们对于这种就像观众说的，对于基础条件要求不是那么高，你的身体素质啊，你的这个力量啊，我们要求不是绝对的，只要你这枪你能举得动就应该可以进行射击。但是呢我们需要，首先你要摸枪，我们需要一个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是就像杨倩他说我这天生就稳，包括盛李豪，包括杨浩然，这天生他们的稳定性特别高，这是我觉得可能这种是一种天才。他们拿一枪来之后， 稳定性怎么测试呢？ 稳定性要求是什么？最开始我们简单的是包括这个夹指啊，包括这种马弹壳啊，这种要求这种手的这种稳定性，眼手的这种配合的稳定性，这是最初级最简单的。其实到最后还是要看你这种举枪，而且我们这个本身射击的一种辅助器材呢，是在枪上加一个激光头，这个前面然后有这个靶子，然后来接收，然后看你的这种晃动的曲线。真正我们这种高手的在晃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出十环之外，有些甚至于晃动是在中心时，也就是 10.5 以内来晃动，这种 天生的，它就腔稳，这腔稳是我们一个考核的一个目标。再一个什么，我们就是你要腔感在哪里，腔感是你的苗抠配合，换句话说你苗的再稳，你不会抠，一抠就跑，一抠就跑，这很多运动员都会出现这种问题，苗抠它结合不到一起，它不会抠，在哪抠，在哪抠它知道，但是抠和苗是脱节的，我瞄好了我要抠了，哎，我们俗话讲 动了 那种，对，我们俗话讲那句话应该叫讲什么，就是有意识瞄准，无意识激发，其实这也很形象的就是告诉大家，这种我们瞄抠是一体的，是要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开的两个动作，所以但是这个动作就是完全得练一段时间之后，你才知道这个运动员啊，他的这种抠的感觉是怎么样。其实有很多运动员在初期在训练的时候，他经常是我们说，哎，给你三发子弹，你打一打试一试，告诉你基本动作，哎，告诉你基本瞄哪，你别管你是打十还是打九，甭管是打拖把还是怎么样，没关系，只要你是能打到靶纸上就可以。OK， 只要打到靶纸上，我们看他的散步，如果他的散步相对比较集中，这我们就认为他是这种，哎，抠的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瞄抠的一致性比较好。如果是你要是上一发下一发左一发右一发那种，基本上你这个瞄和抠的感觉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你天生可能就对这个不太敏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方式不是绝对的，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初级看你能否打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和看点吧。 哪儿都是的话，这个选手基本上就以后可以到什么庙会的时候打打气球就行了，他射击项目恐怕就比较悬了。 你上一发下一发左一发右一发，基本上你打气球也打不准。因为你抠完全跟你瞄是两回事儿，因为告诉你瞄哪，我相信每个人只要你告诉你，基本上你都能瞄上。 嗯嗯， 只要你不是真正那个头脑有问题，你告诉你瞄，你都能可以去做到这个瞄准。但是抠就不一样，抠我让你抠，谁都会抠，这手指一动嘛。但是你怎么抠，你多大力量去抠，你就不一样。为什么很多人打的比较密集，有很多人打的特别散？那么你就是在抠这方面， 就有的时候可能瞄的挺准，然后最后呢，准备激发这一下，用咱北京话说，一使劲儿走你。这枪就晃了， 哎，对， 就不定打到哪儿 了，不行。 还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哈，说咱们步枪选手这么准哈，说退役之后咱们的步枪运动员是不是都去这个特警队当狙击手？ 这个基本上这个八九十年代我们去的还真挺多的 哦， 因为狙击手的枪啊，其实跟我们呢大同小异，只不过是军用枪呢，它的口径会更大，它装药量更大。它的后坐力增大，所以这个我们只要是去适应一下基本上都没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拿到狙击枪对于我们来说相对比较简单了。现在就是有些肯定是还在为射击做着这个贡献啊，退役之后做教练呀，做这个射击推广啊，做领导啊，但是更多的呢，我们这个退役的运动员还是应该是也是走向社会，也是走向社会。因为射击所有的运动员都一样，他在这个专业队里边，在参加这种比赛当中也是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哎，不怕输啊，你这受到挫折依然会这个顽强的去拼搏，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体育上的一个特质吧。 嗯，那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您的小故事吧，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您讲过一个小的细节，就最后一枪啊，好像抬起枪来之后没看见靶在哪儿，是吧？然后最后就凭借着说了那么一句，我就知道打了这么多年十环在哪儿，就朝那儿打了一枪。是这样吗？就是，但是在我们这个没有接触过射击项目的人的概念当中，这是难以理解的。能不能够再我们分享一下，详细分享一下当时最后一枪这个小故事，也让大家再从另外一个维度了解啊，原来射击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大家可能难理解呢，就是说你都没看见靶子，你还怎么能打上十环呢？ 对， 就是大家说你第一，你是不是懵的？然后你是不是这个靠感觉？其实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本身这个射击呢，大部分都是固定靶子， 打的是固定的，而我们移动靶呢，包括这个飞碟，这靶子是在移动的。飞碟大家能看出来，碟靶飞出来抛出来，然后你在它运行当中去找一个提前量，去对它激发。而我们移动靶呢，是前面有一个靶车，十米之外有一个靶车，然后这个靶子从墙里边出来，然后用一种是五秒，一种是250，我们叫慢速快速，来用这种速度来通过一个两米的开阔地，然后在这期间，然后你要去对准瞄准点去激发。我们是固定的一个，给你一个提前量，瞄前打后，是一个固定的，前边是瞄准点，后边是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2000年悉尼呢最后一枪的时候，因为确实太紧张了。虽然我那个时候在表面上，你们大家可能从电视上看不出我有多紧张了，但是这次我觉得大家看到杨倩在首金的时候最后一枪，你看大家能够从电视上看到她脸都微微的红了，其实这时候一种紧张的状态啊。 就那个时候一般心率会是多少？咱们的射击选手好像心率都很低是吧？ 对，但是我形容我那时候的心率呢，就是前九发，我那时候十发，前九发我那时候心跳呢，紧张归紧张，但是像那种军队那种大鼓，咚咚咚，心跳就是紧张嘛，跳得非常有劲儿，但是心率我觉得并不快， 有节奏， 并不快，对，非常有节奏，非常重，就自己感觉非常重，你感觉话心跳跳出来了，但是呢，没有那么心率没有那么快，但是非常有劲儿，能感觉到。但是在最后一枪，当我装完子弹之后，因为我最后一枪我知道，我虽然细节我们俩的成绩我算不清楚，但是我当时知道我们就是最后一枪决定胜负，这我知道。这枪最后一枪你要我不想小数俩，我要说我想我打九环我肯定是输了，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时最后一枪在装上子弹的一瞬间，我一下紧张情绪就上来了。当时我觉得我形容自己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心跳多少，但是我形容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从那种大军鼓咚咚变成那种小碎鼓，变成这样了 啊， 所以瞬间我就非常紧张，因为心率一下就上了，我不知道我是多少，但是那时候我就那基本上到200，我相信也没问题。你想吧，你一个人站在那儿，因为一种紧张情绪让你心跳这么快，你想那种难受程度是多么的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我在举枪，我知道我要打十，但是我在举枪，因为太紧张了，动作还是僵硬变形。那么一起枪之后，这个枪口直接低了，因为我们要准备枪在下边，然后有一个平枪动作，低了之后呢，我眼里边没有看见我的靶子。但是你也知道，它2.5秒就要通过这个两米的开阔地是非常快的，你只有一次，本身正常你就有一次激发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我没有时间去调整。但是呢，我知道我在干嘛，我是打奥运会，我要这一枪，既然我在比赛，我要打十环，那我怎么打？十环在哪？瞬间我根本就没想，按照正常的，我再开始转体去追那个靶车，在追上靶车之后，我眼里只有那个瞄准点。我的十环瞄区在划过的时候，我扣响了。我当时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要必须在十环这儿扣。其实当时我是枪完全就形象点让大家能够在脑海里有意识呢，就像之前我们玩那种射击游戏，包括以前的 CS， 现在的什么吃鸡啊，有一种这个狙击枪，它开镜子之后有一个甩狙的这么一个动作。其实跟我这非常的形象，基本上就是我在转体的过程当中，我这枪甩的时候划过这个瞄准点的同时，我在扣响， 这就是一个感觉。 我知道我这枪，对，这是一个感觉，这是一个非常规动作。但是呢，这个非常规动作一定是平常你就千百次的基础，因为你瞎甩你肯定甩不上，有千百次的基础，你才能最后做到这种非常规的，依然能打着实。如果其实你让我再做一次这种甩枪动作，我不见得打着十，我不见得能再打着十环。所以这个当时我觉得命运让我做出了这个动作，而且我打着十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有一定的运气在里边吧。 其实这也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射击这项运动的魅力哈。 我相信就是您一定就是玩那个 CS 和玩吃鸡这游戏就特别厉害，是吧？那在那个环境里面甩枪的话，和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相比，那没法比啊。也非常感谢杨凌指导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关于射击这个项目，因为确实它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连接呢，不像一些像足篮球、像田径、像游泳联系的那么近。我们往往只有在大赛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这个项目，看到咱们射击高手们在为国出征的时候，这种神勇的表现。也希望真的是有机会，杨凌指导能够继续来到体育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射击这项运动，给大家介绍这项运动。同时呢，也真的特别期待有机会能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到靶场亲身的去体验射击这项运动。最后呢，非常感谢杨凌指导，同时也祝愿咱们的中国射击队继续在后面的赛场当中再创佳绩。谢谢杨凌指导。 好的，谢谢。 好，要再一次感谢杨凌杨指导对于射击这个项目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入的介绍。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呢还会有多块金牌的诞生，同样呢咱们中国军团也会有很多精彩的比赛。明天东京奥运会就迎来第9个比赛日了，将会在游泳、田径等等多个项目当中呢产生23枚金牌，这其中咱们就好几个项目啊都具备冲击奖牌的机会，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项目呢甚至是具备了十足的冲金的实力。 那比如说呢，就是我们的跳水军团，是吧？在跳水这个领域当中，咱们真的是王者之师。在经历了几天的休整之后呢，跳水比赛也会再一次燃起战火啊！女子单人三米板的决赛将会在明天进行。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咱们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从第一跳就确立了领先优势。所以我觉得在决赛当中呢，王涵和施廷茂他们在双人项目当中已经帮咱们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金牌了，在单人项目当中就是不是就变成咱们自己的内战了，是吧？ 没错。那与此同时呢，同样也是水中的运动啊，在游泳的比赛场上呢，像女子自由泳啊，还有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三个项目当中呢，咱们都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当中。比赛呢会在明天早间的9:30正式开始，希望呢中国泳军啊也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另外呢，在田径的赛场当中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女子铅球啊。在前天的女子铅球的预赛当中呢，巩立姣只用一投便达到了晋级的及格线，另外的两位选手咱们也都是顺利的晋级了。那在本届奥运会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巩立姣，因为她之前就明确表示冠军是他唯一的目标。 还有就是体操了啊，虽然前几天呢这个体操赛场当中是出现了这个对于打分的质疑，但是那是团体的比赛，单项的比赛呢还要进行，我们的中国军团们还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去抛开赛场外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声音啊，要集中精力努力战斗到最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另外呢还有其他的比赛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就比如说在田径赛场当中最具观赏性的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博尔特一骑绝尘的时代结束之后，现在的男子100米进入到了一个群雄逐鹿的阶段，混战当中到底谁能够成为本届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的男飞人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另外呢就是咱们的中国梦之队乒乓球队将会在男女团的单打比赛当中去出战了。我觉得不管是像男团面对埃及，女团面对匈牙利这样的比赛，对于咱们的男女乒乓球团体根本称不上是挑战， 对， 是吧？ 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内战，和一场又一场对于这个就是武林争霸啊，很多人都会挑战这个武林盟主，咱们就像是武林盟主一样的接受各方的挑战。 对，在华山之巅等待着所有的挑战者，但最后呢还应该是咱们可以，我觉得轻松的拿到这个团体的冠军，王者之师嘛。另外呢，在今天除了咱们中国体育健儿的非常好的表现，我们还是在最后再多说一句吧。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北京国安队最终是1-0依靠一个点球战胜了排名垫底的大连人。 比赛呢进行的并不是很顺畅，虽然拿到了这个非常关键的三分，但球队在比利奇的带领之下，后面应该还会有非常艰苦的比赛，也需要主教练比利奇在随后的这两天的时间里面尽快的调整好大家的状态，甚至是考虑好在后面比赛当中人员轮换以及战术打法上的一些变化吧。 嗯，好，那今天咱们体坛夜话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关于国安更多的评论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明天早间的雄鸡畅晓，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点评。 嗯，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